笑点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赵腾飞觉得这小护士有点意思。在赵腾飞的经验里，但凡有点姿色的女人聊起天来都有点扭捏作态。小护士梁媛超出了赵腾飞的经验判断。梁媛皮肤白皙，身材有致，这样的姿色放在都城也属上乘。但梁媛一点也没有漂亮女人的矫揉造作，说起话来随和大方，还有一点幽默。有空再过来聊天，我先回去了。赵腾飞并不着急回宿舍，但又怕被别人看见，便起身告辞。梁媛说，这冬天的夜长着呢，镇政府又没你相好的，急着回去干嘛？听梁媛这么一说，赵腾飞又坐了下来。嗨，主要是怕打搅你工作嘛，你要不介意，我就再聊会儿。我看你不是急着回去睡觉，你是怕被别人看见说闲话，对不对？嗨，我一大老爷们儿不怕别人说闲话，主要是怕给你惹麻烦。赵腾飞心想，这姑娘真是鬼机灵，啥心思都逃不过她的眼睛。我才不怕别人说闲话呢，他们天天拿我取乐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你有男朋友吗？你看这吴家镇上有合适的吗？镇上的年轻人都往市里跑，市里的年轻人都往省城跑，省城的又往都城跑，这镇上全是些老弱病残，我上哪儿找对象去？你咋不往市里跑呢？市里哪是我们这些小老百姓说去就能去的呀，毕业时大部分同学都留在省城了，我当时就想，爸妈身体不好，回义城工作，离家近点。在市医院干了3个月， 领导说基层缺人，让我来镇上支持一下。这一支持就是三年，动不了。其实啊，镇上也挺好的，环境好，工作也轻松，不像市里大医院那么累。你是刚来觉得新鲜，待个三年你就知道啥叫绝望了。这镇上无聊得要命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咱加个微信，以后无聊了就找我聊呗。好呀。赵腾飞还是担心会被人撞见，这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坐在一起嗑瓜子聊天，如果被人看见，明天就能成为全镇的新闻。赵腾飞起身告辞，出门前又瞥了一眼梁元的臀部，确实是浑圆浑圆的。赵腾飞心想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哪个男人看见了都恨不得去捏一把。这个念头在赵腾飞的脑海里一闪而过。男人有两只眼睛，一只用来看世界，另一只用来看女人。无论他所处的环境多么荒芜，只要有女人映入眼帘，他就能看到一个绿意盎然的世界。这天晚上，躺在空荡荡的单身宿舍里，赵腾飞又一次想起那遥远的都城。拥挤的街道，高耸的写字楼，彻夜不眠的娱乐场所，赵腾飞曾迷恋他的庞大与繁华，执着于那些所谓的梦想，现在想想都是虚幻。都城生活最真实的感受是压抑与不安。买房买车，孩子上学，住院看病，每一件事都是一道难过的坎儿。在义城，这些烦恼都烟消云散了。此时此刻，听着窗外的车鸣，赵腾飞的内心一片宁静。朦胧之中，他感到这宁静里升腾起一缕热气，这热气是村民们感激的话语，是张高阳羡慕的眼神，是梁元那丰满的臀。说不清道不明，唯一确定的是这缕热气正在他身上蔓延，让他渐渐放下了对小镇生活的抵触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周末，赵腾飞喜欢在家里打麻将。上大学时，经常在宿舍里打得昏天黑地。在都城这些年，因为凑不起局，就荒废了。回到义城后又重操旧业。经常在一起玩的是两个初中同学，王大宝和刘铁锤。这俩人初中一毕业就和赵腾飞断了联系，现在又慢慢熟络起来。王大宝又高又壮，上学时是个爱惹事的主，因为学习不好，高中毕业就进了社会。先是在义城开了家台球厅，赚了点小钱，后来又开超市，开练歌房，逐渐发达起来。现在的王大宝已经没有了上学时的力气，反倒变得沉稳内敛，牌桌上无论输赢都不喜形于色，偶尔还能说个段子逗大家一乐。比起王大宝， 刘铁锤就不那么让人舒服。这兄弟是一城小有名气的房地产老板，盖了不少楼，赚了不少钱，但还是一副暴发户做派，话里话外都透着一股子粗俗和浅薄。刘铁锤经常在牌桌上露骨地恭维赵腾飞： 我就喜欢和腾飞一起打麻将，玩得尽兴放松，输赢无所谓。 赵腾飞问：为什么输赢无所谓啊？ 自家兄弟肉烂了都在锅里，你赢我10000，还不得帮我找个项目让我赚100000啊。 谢谢你看得起我，我就是一个大头兵，上哪儿给你找项目去？ 你这是虎落平阳，早晚会有东山再起的时候。 王大宝说： 铁锤，咱没文化就少用成语啊，啥叫虎落平阳东山再起啊？腾飞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你懂吗？ 反正就是那么个意思，谁都清楚，咱兄弟在义城是能通天的主，我这后半辈子就打定主意跟腾飞混了。 铁锤啊，你该输输该赢赢，打牌归打牌，生意归生意，别扯在一起，显得你不敬业。 刘铁锤心不在焉的样子会让赵腾飞打牌的愉悦感大打折扣。赵腾飞打心眼里瞧不上这个满身铜臭的同学，却又离不开他。家里总有些零零碎碎的活儿，需要刘铁锤帮他办。时间一长，赵腾飞没给刘铁锤办成事，刘铁锤倒给赵腾飞干了不少的活儿。赵腾飞便觉得亏欠刘铁锤，说话也就不那么刻薄了。赵腾飞在家打麻将，童心就带着孩子去黄小秋家玩。上大学时，童心和黄小秋两人情同姐妹，回到义城以后来往越发频繁。每次童心来，黄小秋都做童心爱吃的菜，时不时还从农村老家给童心带些新鲜水果。黄小秋两口子靠工资养活两个孩子，经济上不宽裕，童心每次给多多买衣服都少不了给黄小秋两个孩子也买上一份，姐妹俩礼尚往来越走越近。这天童心到黄小秋家时，黄小秋两口子刚吵过架，黄小秋的脸上还挂着泪。童心问： 什么事儿值得你掉眼泪啊？刘学民在外面有人了？ 他要是有那能耐就好了，连个工作都调动不了，哪个女人不长眼能看得上他？ 就因为调动工作就吵架呀？ 那还能因为啥？副镇长干了8年了，他原来带的兵都到市里做局长了，他还没个动静。我说你不行就找找领导吧，干不上镇长调回市里帮我照顾一下家里也行啊。人家倒好，要面子不求人，就在镇上赖着。你看我一个人在家，要上班，要照看两个孩子，还要照看他爸他妈，我这辈子就是欠他的。我是瞎了眼，当初怎么就找了这么个窝囊废？ 黄小秋说着又哭了起来。行了，别没完没了了，人得知足，有多少人干了10年连个副镇长都不是，你就别整天在刘学民面前唠叨了。赵腾飞 不也在镇上吗？还是个镇长助理，连副镇长都不是。刘学民能跟赵腾飞比吗？腾飞那是下去锻炼，说回来就回来。刘学民，这是出家修行去了，估计这辈子都回不来。 小秋啊，你要真着急，就给腾飞说说，让赵腾飞去找找他叔。我哪好意思开这个口啊？ 黄小秋止住了哭声，去厨房洗了水果端出来。你跟赵腾飞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童心的话让黄小秋破涕为笑。 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不管用，得光着屁股一起睡觉的说话才管用。 行，为了你家刘学民的工作，我今晚就舍身取义，和赵腾飞睡一觉。 就跟你俩没光着屁股睡过似的。 两个女人没羞没臊地开起玩笑。第二天，童心拉着赵腾飞去叔叔家，说刘学民调动工作的事。原以为也就是叔叔点个头的事，哪想却碰了钉子。 刘学民的事不好办呐。 听赵腾飞说明来意，赵志平点着一支烟，思酌良久。 哦，那他有啥问题啊？ 听叔叔赵志平这么一说，童心赵腾飞的心凉了半截儿。 这个刘学民呢，在镇上干了这么多年，按说也该动动了，但这个人心高气傲，和同事关系很一般。前些年市里有意提他，但民意测评的结果一塌糊涂。 童心还想再争取一下。 叔叔，他爱人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也挺不容易的，他们倒没想着提拔，能调回市里离家近一点就行。 刘学民在柳树镇是出了名的刺儿头，调回来哪个局长愿意要啊？这事儿先放一放吧。 听叔叔这么一说，两个人也不好再争取了。赵腾飞跟叔叔汇报了一下工作，便起身告辞了。回来的路上，童心问赵腾飞， 你觉得刘学民是那种心高气傲的人吗？ 好像有点，中文系毕业的人都有这毛病。 我怎么没觉得人家心高气傲啊？ 他在咱们面前有啥好骄傲的？在同事面前就不好说了。我在吴家镇也听人说过那么几句，说刘学民在柳树镇我行我素，敢跟书记拍桌子。 哎，那这事儿怎么办呢？ 还能怎么办啊？凉拌。 童心把赵志平的话一五一十的说给黄小秋。黄小秋像挨了一记闷棍，好久没缓过事儿来，眼巴巴地盼着童心带给他好消息，哪想到是这样的结果。 刘学民这辈子是完了，赵市长都对他有看法，还怎么进步啊？他就这么混下去，我们娘仨还能指望谁？ 黄小秋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了起来。童心安慰他， 至于这样吗？人家只是说先放一放，也没说不给办呢。 领导说先放一放，那就是放着不办的意思。 黄小秋哭得跟个泪人似的，这倒让童心犯了难。 早知道是这么个情况，就不该应承这个事。给了人希望，又让人失望，倒像是自己做错了事。哎，还有个办法可以试试。 还能有啥办法？ 黄小秋听童心说还有办法，立马止住了哭声。找赵腾飞的婶子吴美英， 好使吗？ 死马当活马医呗。在他们家，吴美英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。咱们买点东西去试试。 好呀，只要能把事情办成，送啥都行。 黄小秋的眼睛里又有了亮光。 那咱送点啥呢？ 黄小秋说， 送衣服吧，女人都喜欢衣服，咱去省城大商城里买好的。 大商城里像样的衣服都得七八千， 俩月工资就没了。嗨，只要能把刘学民调回城里来，别说俩月工资，就是四个月工资也值。 可是咱说不准人家的身材尺寸呢，万一买回来不合身，扔在衣柜里占地方，讨不了人家欢心，这钱就白花了。 那你说咱能送点啥呀？ 他婶子呀喜欢狗，他们家的狗狗前几天刚丢了，这样咱们给他送只狗吧。童心忽然想起前些天婶子跟他说过狗的事儿，黄小秋满脸疑惑， 听说送房子送车的，没听说过送狗的。 咱要能送得起房子送得起车，那当然好， 问题是咱送不起啊。 送不起贵的就得花心思送点巧的。周末，童心和黄小秋两个人去省城宠物市场，花1000块钱买了一只纯种博美，带回驿城以后又去宠物医院给狗狗洗了个澡，买了个带 GPS 定位的脖圈。过了晚饭时间，两人便抱着狗狗去了赵志平家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春困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希望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海之道》，杨玉鹏作词，厉宇翔作曲，施鹏演唱。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，水依然流，船客在走，有一腔豪迈一直沉在我们心头，怀念泛黄的诗，还有五彩的愁。时光飞走，再也不必守候，船又出发，梦又开头。那一场缘分